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23集，线索。赵普笑了，点点头。欧阳和邹良对视了一眼，龙桥广摸着下巴， 难怪不给面子了。 怎么回事？ 方杰原本当水军都统当的挺好的，也算是个人才，不过此人脾气暴躁，喜欢体罚士兵，被他一怒之下体罚致死的士兵啊不在少数，军营之中也是怨声载道。大概七八年前吧，某天有一个妇人跑到开封府跟包相告状，说他儿子被方杰吊在军营日晒雨淋已经两日了，再不救人啊命都没了。包大人亲自去了军营询问，方杰不见他，其他的兵将也不敢言语。后来有个小兵悄悄告诉包相，那士兵受罚的原因只是因为不小心摔烂了方杰的一个茶杯。 摔烂个茶杯要赔上条性命啊。 所以说方杰残暴啊，包相当时也觉得不可思议，但是方杰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。方家官场江湖都相当有门路，家大业大又有军权，不过不巧。 不巧的是，这些权力都是前朝留下来的，他正撞上赵专想收回那些权力的时候。 嗯， 当时我正好回开封述职，皇上把我找去，让我带着人马和包大人一起进的水军军营。不说实话，包大人派人抓方杰的时候，那些士兵没有一个替他求情的，反而是个个捡回条命的感觉。倒是后来指证他总共无故害死过多少士兵，就有不少人跑出来作证。 那后来呢？ 毕竟方杰有战功，皇上没要他的命，但是把所有官职都解除了，让他回乡去养老。后来听说方杰悬梁自尽了，于是他的后人就没有再做官的了，改了江湖门派，感情做得还挺大的。 那这船是故意挡道的，这么大胆子啊。 的确应该是诚心添堵啊。 派人把船拖走吧。 龙桥广歪着头看了看那几艘大船。 这么简单吗？ 我也觉得，如果方兴禄有心添堵，没准还有其他手脚。 这船是不是漏水了？ 欧阳话刚说完，就听前方有人高喊了一声。赵普皱眉，欧阳跑去前边看了看，回来告诉众人， 那几艘大船都漏水了，正在下沉，刚才有几个船工看见了，如果拖船的话可能沉在出口的地方，不拖等一会儿也会沉在这里，总之无论怎么样都是挡住出入口。 娘的，这姓方的不要命了。 哼，人家不说了吗，话事人都不在，不知情，开封府办事论罪要讲证据，总之是麻烦，主动挑衅，那个方兴禄还蛮勇猛的啊。 怎么办？如果战船被拦在外面， 四合帮再怎么也就是个江湖门派，竟然敢这么找麻烦，有些蹊跷。 我也觉得，除非真的不要命了。 赵普沉着脸不说话，盯着那三艘船看得出神。另一头，西郊外，展昭和白玉堂并排走着，周广在前边带路，这次还有他那三个一起挨了军棍的兄弟同行。四人性格还挺开朗，出谜语问天尊，逗得天尊蛮开心。西郊小湖泊众多，的确是个垂钓的好去处，一路走都能看到不少钓客。众人在城外大概十里地左右的一个小山坡前停下，翻过山坡就见下边是一个村庄，大片大片的鱼塘。今天大概是收鱼的日子，鱼塘上很是忙碌，水被放干了大半，村民们打着赤脚拿着丝网正在收鱼。展昭立马乐了， 好多鱼塘啊，回来买几尾鲜鲤鱼回去糖醋吧。 白玉堂点头的同时，莫名觉得展昭说鱼塘两个字的时候听着有些别扭，然后五爷忽然想起之前听陈修他们调侃说，光听名字就知道展大人最中意我们家五爷了。白玉堂看了看兴致勃勃看人家抓鱼的展昭， 不会吧？ 在那边。 绕过几个鱼塘，周广突然指着前方一座小桥下边的河岸， 展昭等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一个老头拿着鱼竿坐在岸边，正看着水面。展昭看清那老头长相后，顺手抓了白玉堂一把。 我是不是眼花？ 白玉堂也惊讶地看着那老者，摇头。 没，的确很像。 天尊原本在路边农家买了一坛子米酒，开开心心喝着溜达过来，一抬眼看到那老头的样子，扑一声嘴里的酒都喷了出来，随后众人就听到哈哈哈哈的笑声传来。转脸看，只见天尊边跺脚边指着那老头，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。周广等几个士兵面面相觑，那老头也抬头望过来，似乎不解。展昭和白玉堂也有些哭笑不得。 这算是条线索吧？ 他当年能逃过一劫，没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。 开封城最大的茶馆一鸣阁内，众人到了定好的位子落座，边喝茶边聊天，听着热场的弹唱，等着一会儿说书先生登场。罗渊和罗英什么都没见过，四处张望，分外的好奇。叶知秋拿着个茶杯架着腿，拖着一边腮帮子跟林业火闲聊。庞玉抓了把瓜子儿，边嗑边问，跟小四子一起议论今天要听的书的包言。 我说小馒头，人家都在家里念书，你个马上要称考的，倒是玩不要紧吗？ 小馒头这几天完全没有念书。 读书当然靠平日积累，临时抱佛脚有什么用？倒是你，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了？ 还行吧，这次啊，铁定不会是最后了。 话没说完，庞玉突然一扭脸，嘟囔了一句。 晦气。 怎么 碰到瘟神对头了？ 谁？ 庞玉对着身后右侧的一桌努了努嘴，包言好奇地望过去，了然，果然是碰到了小螃蟹的对头。展昭和白玉堂站在桥头，看着垂钓的老头傻了眼，而天尊跺着脚笑趴在了桥边，周广和他那三个弟兄面面相觑，也觉得有些好笑。再看那拿着鱼竿的老头，就见他一张脸，那叫一个黑呀，黑的都泛乌光，打远了一看，就跟包大人老了坐河边钓鱼似的，脑门正当中还有个月牙形的疤，那个像呢。 这是怎么搞的？ 周广嘴角抽了抽，老头看到那么多人来，拿着鱼竿和竹篓就准备开溜。周广和他几个兄弟赶紧去拦。 老爷子， 你带的什么人来呀？我不见外人的。 周广看来是跟他很熟了，伸手将他脑门上的那个月牙一拔，展昭失笑，原来是贴上去的。 那皮肤本身就是这么黑吗？这天底下还有跟包大人一样黑的人啊？ 原本就不算白，不过也没黑成这样啊。你这是抹了炭灰还是天天晒啊？ 周广将老头子拉回来坐下，给他介绍展昭和白玉堂，见他又要跑，赶忙拽住。 老爷子莫怕，他们不是坏人。 老爷子， 你干嘛假扮成包大人的样子呀？驱邪啊？ 展昭到了老头身边，老头一个机灵，显然让展昭说中了心事。周广看着那个面团捏成的月亮形伤疤，也好奇。 之前没见你沾这个，怎么最近又做梦了？ 没，我就是个风烛残年的糟老头子，你们高抬贵手，让我清静几天吧。 老头收拾东西就往外走，展昭十分同情这老头，担惊受怕半辈子也真是不幸。白玉堂见老头从身边走过，开口： 你不想知道岛上有什么？ 老头脚下略微一迟疑，但还是决定走。 不查清楚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睡一个好觉。查明真相比包大人的伤疤有用得多。 周广他们几个都对着老爷子点头。白玉堂说的也是实话，逃避不是办法。 老头最终停下脚步，回过头看展昭和白玉堂，同时又微微一愣。众人顺着他的目光望去，就见刚才他坐着钓鱼的地方，天尊不知何时蹲在了那里，正好奇地看着水面，貌似是看到了一条小鱼。几个小兵面面相觑，天尊什么时候从桥上过去的？无声无息的，还会飞不成？比飞还快。老头对周广招了招手，问了他怎么回事。周广将事情的大概跟他讲了一下，老头倒是有些疑惑，招呼展昭和白玉堂回家去说。众人跟随老头穿过不远的土路，来到了一座小茅屋前。茅屋不大，院子里养着只大黄狗，还有几只鸡。院子后边一小片菜地，众人在院子里落座，周广跑去倒茶。那老头告诉展昭他们，他叫石金，渔民之后孤身一人，大致的情况与周广说的差不多。没等展昭和白玉堂询问，石金倒是先开口了。 鄂湖岛上的确有人在的，我也发现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